第48集，罗明瑶听到团购网上能团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，瞬间放松了身体。钱康明觉得罗明瑶一惊一乍的样子很是可爱，逗他。 不过这主人家可是个势利眼儿，你要是一副很没见识的样子，他可不会给你把好东西拿出来。 罗明瑶一秒挺胸抬头，可惜眼神还是躲躲闪闪的。钱康明哈哈大笑， 逗你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主人家平时都在做生意呢，怎么可能管这个小生意的事儿？这个私人酒窖是他个人兴趣，他手下的理财团队给他谈的，反正他也不住这儿，不如当作可以做生意的会所，还能吸引一些生意人的好感。 罗明瑶被他前后反复弄得手足无措的，有些恼怒地说， 我什么都不懂吧，反正也没什么钱，就按之前说的上线，你就帮我选就好了。 好好好。 钱康明上前拍拍罗明瑶的肩膀，自然地走在前面，领他进了别墅。门口的侍者显然是认识钱康明的，还向他打招呼。 你今天的预约吗？我看看。 在手机上查了一下以后，为他们拉开大门，鞠躬伸手请他们进入。入门也是满目琳琅，室内装潢和电影里欧洲贵族的一模一样，水晶之形吊灯从高高的穹顶垂下，散开暖黄的灯光照亮整个门厅。脚下是大理石的地板，周围墙壁是漂亮的藤花墙纸，四面大落地窗挂着白色的纱帘，风一吹漏进外面漂亮干净的绿色。天顶和壁龛都是仿经典的油画天使、轻薄衣衫的希腊少女以及欧洲田园风光。钱康明在他眼前挥了挥手，示意他回神。前面走来一位正装的绅士，来给他们带路去酒窖。罗明瑶根本回不了神，他有些恍恍惚惚地跟在所谓管家和钱康明后面，下楼梯时候踩着厚厚的地毯，简直以为自己踩在云里。钱康明跟他说话，缓解他的情绪紧张。 这里还可以预约拍照，不过收费肯定要比一些公园那摄影基地要贵一些，不如团购划算。团购周末的话，十个人好像是3000块一天，早上10点到晚上9点，中间拍照随意，加1000块可以别墅提供餐饮。当然据说这1000块的餐饮是最低档的。 您说笑了。 管家笑了起来。 团购活动娱乐为主，其实是鼓励参加的人自己做菜，更能体现团建活动的主题。1000块钱的餐标是根据附近物价来计算的。您上次预约说要买酒，请问您有什么需求？ 钱康明指了指罗明瑶。 是小朋友要买酒送长辈的。 管家微笑颔首。 好的，请跟我来，我给你们推荐。 赵斌下午一直没等到罗明瑶的回复，这让他心里多少有点不安。罗明瑶向来回复迅速，赵斌对罗明瑶守着手机等自己消息的状态有点习以为常。他忍不住敲了敲空掉的水杯，反思自己总是把罗明瑶的付出看作理所当然。他整理了一下情绪，继续上班。下一个病人很快就来了，是一对年轻夫妻，妻子捂着肚子，苍白着脸，丈夫忧心忡忡地扶着她。赵斌看了一眼病人的信息，女孩子才刚18岁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让病人坐下问道。 啊，肚子疼。 病人声音都带着点哭腔。 痛得受不了了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赵斌示意病人家属帮他一起把病人带到检查床上，两个人一起扶着女孩上床躺了下来。 肚子疼多长时间了？ 赵斌没听到两个人回答，继续问。 几天还是几个小时？ 几个小时。 病人丈夫回答。 差不多3个小时。 最近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？ 没有。 病人丈夫摇头。 和平时吃一样的东西，他就突然喊肚子疼，疼得受不了。我们开始说是不是闹肚子，揉一揉就好了，但是他说越来越疼，疼得受不了了。 有拉肚子吗？恶心、呕吐这些的？最近大便情况怎么样？便秘 或者有黑色大便吗？ 赵斌一边说一边手上做着腹部触诊，病人整个腹部肌肉因为疼痛显得有些僵硬，轻按压下全腹部都有疼痛，家属在旁边着急的不行。 医生，能不能先给他用点止疼的？你看他疼得很难受的。 赵斌查了体，却没有什么特征性的腹部体征，病人的疼痛非常剧烈，但常见的阑尾、肝胆、胃的查体没有明显异常。他选择性的无视掉病人要求止痛的话，继续问： 你这样疼是感觉一阵一阵绞痛，还是持续性的不断疼，还是今天突然出现的？之前完全没有不舒服。 病人摇着头： 前面没有不好的，今天突然就痛了。 赵斌坐回电脑前，又一眼看到病人的基本信息，那个年龄18岁让他突然想到一点。 那你近期的月经情况怎么样？ 病人家属挠着头部说话，两个人都脸通红，这个问题给他们很大的窘迫。 我们看肚子疼，怎么问这个问题？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我是医生，我很专业，我问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到底月经情况怎么样？上一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？几月几号？ 记不得了。 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忍着痛说： 这个月来过没有？上个月来过没有？上个月是上旬还是下旬？ 赵斌一连串地问道。 上个月没来，都3个月没有了。 病人摇了摇头，赵斌看向病人家属： 知道为什么问这个吗？3个月没来月经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 病人家属摇头： 什么意思？跟肚子疼有关系？ 3个月没有月经，极有可能是怀孕了。 赵斌已经烦躁地开始吼了，病人的无知这时候太耽误时间，多费精力。 你们两个人都结婚了，3个月没来月经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吗？1个月没来就应该来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怀孕了，做充分的健康体检。3个月了，现在肚子疼，很有可能是宫外孕。 躺在检查床上的病人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。 宫外孕就会肚子疼吗？为什么怀孕会肚子疼？ 病人家属还有些怔愣，完全在状况外。 宫外孕不是正常怀孕。 赵斌吼着： 他本来应该长在子宫里面的孩子长在了外面，很有可能在输卵管上长一段时间，把输卵管给撑破了，破裂出血，肚子才会疼。我现在不跟你废话了，我马上通知妇产科，你赶紧把病人带过去办入院做手术。 医生，医生。 病人从床上撑起身体来： 不做手术，不做，我妈妈说做手术以后再也不能怀孩子，我不做。 不做就没有命了。 赵斌瞥了他一眼，转头跟家属继续吼： 你听懂了没有？手术必须要做，这不是保大人保小孩的问题，这个长在子宫外面的东西不可能长成孩子的，不做手术今天可能会死啊。 他不想跟家属说更多，出门找护士通知妇产科，再叫一个能说藏语的人进来跟夫妻两人交流。很快妇产科那边就来了个副主任医师看病人，正好也是藏族人，飞速地和夫妻两个交流着。他也同样考虑病人腹痛原因是宫外孕。丈夫似乎这才听明白了，赶紧把妻子背起来往医院里去，走之前向赵斌道谢： 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 后面又夹杂了几句听不懂的藏语。傅高向赵斌叹了口气： 他刚才没听懂，说你很凶，女孩子还是不想做。 赵斌摇了摇头： 着急了，淤青没收住，以后我注意。我在 C 市急诊工作3年，还没有接诊过宫外孕。 C 市那边我听过最多的是很多人怀不上，从备孕就开始做怀孕的准备，怀上了以后每个月都要去做产检，没想到来这里还有人不明白月经一个月不来就要注意了。不好意思，